下个礼拜二晚，玉敏回客室，名士风流苏更哲。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更哲博士。我们在香港土生土长，看到现在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依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本质改变，而中共已经是等于中国了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反共就得反中。 我曾经讲过呢，我看到华夏两个字就要作呕。为什么呢？有些人说你又讲中文用中文，是不是？你咪叫華盛頓唔好講英文咯， 一樣嘅道理，個邏輯 一樣道理嘅啫，係嘛？咁而且咁啊，華夏文化咧，如果你話有優秀嘅成分咧，就多數係喺紙上邊，就唔係喺現實入邊，係嘛？如果佢係現實嘅話，我同你都唔會有呢個轉變啦。 啱。 名士風流蘇更哲，下個禮拜二晚十點。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嚟到啦，12月14日星期五晚，本土最前线。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又有阿卡老师啊， 卡老师你好， 系答我，咁啊呢个就啊。身份之前算係喺都有喺 my video 講過噃， 講過係啦。 咁啊，即係本身都做啲有留意開時事政治啦，即係都係啲嚇。 係啦，就嚟聖誕節咯喎， 就嚟聖誕節，咁點咧？ 去咪旅行啦，去日本啦。 屌你，你想講講小結啊嘛？喂，咁啊，依家就啱啱即係你網上邊洗版討論啦，咁啊都兩三日啦，洗咗版，幾時拍入去噶？到依家仲未放翻出嚟喎。 未，好似話最嚴重嘅話會係終生監禁，因為日本政府，因為日本嗰度就話佢唔當佢係抗議，當佢係縱火 啊。即係唔當佢係抗爭係咪？ 唔當 佢係縱火。 縱火行為。 啊。 係啦，所以最乸嘢 最高刑罰。 最高刑罰。終身監禁， 屌你！點解唔係打靶啊？等陣鬧鐘響啊！點解唔係打靶啊？我仲諗住著靚啲去日本睇學睇仇家打靶，屌你老味！好似係咪先？好似阿暴龍哥咁著靚啲去嗰邊。喂，大鑊過！我開頭諗住第二屆出境算數噶咯。 你話如果你求其講啲咩反對軍國主義攞住支旗嗰啲，就話第二屆啫。而家你縱火喎，喺個文明社會嗰度縱火 嚇。 是正常嚟讲，文明嘅社会都系唔俾你咁样做嘅。 吓、啊，咁当然，佢最好笑嘅喺香港， 英文叫 arson 呢啲，系啊，纵火， 纵火， 系 啦，走啦。咁点解同呢条友会系有仇口咧？即系如果佢万一喺日本俾人打靶咧，我哋会着靓啲过去睇咧？点解咧？咁咧？因為咧，郭兆傑咧本身咧有個身份咧，就喺佔中嘅時間，即係佢哋所講嘅佔中啦，我哋所講嘅乳鴿啦，或者你點即係佔領佔領運動啦，咁嗰陣時，咁佢哋就係所謂嘅佔中斗策嘅斗策長， 係啦。 咁咧，即係可能時間比較遠，或者有啲聽眾啊，或者啲觀眾啊，對嗰個印象唔深刻啦。咁或者我提一提大家，咁嗰陣時咪有個啲佔中斗策咪會走去拆，即係喺度幫手拆啲鐵馬，又話要俾啲十字車入嚟啊。咁樣啊，嗰啲 維持秩序， 係啊，咁跟住我哋就係咁講話維持秩序啊，會成日同啲差人啊喺度傾啊，點樣拆鐵馬咁、啊、我哋啲咁你話本土派點樣形成咧？咁我亦都可以同你講，就係話嗰陣時開始喺佔領運動裏面開始對呢個學聯啊或者肥佬禮啊呢啲泛民喺佢即係佔領嘅行。好多嘅行動啊行為上面咧，都會有啲異議，即係有啲即係覺得喂，即係你例如你旺角同埋金鐘有好唔同，嗰邊係和平理性，有陣時係阻人嘅抗，阻止人哋去做一啲抗爭嘅行為添，或者阻止人去救人先，陣間就會有兩條片，咁啊兩條片係偷拍嘅。 是不是反轉了那兩條片繼續都是哎仲好那麼繼續那麼那兩條片呢就應該是偷拍的那麼就其中呢那麼沒有影到是啊郭兆傑的樣子但會影聽到他的聲音還有呢我在 YouTube 找這條片的時候呢那 YouTube 的片主呢亦都是呢用了文字在下面呢做一個備註呢就是講個對話的那麼陣間我亦都可以呢再播完片之後我再將個對話講埋出來那麼現在就去等下先，我睇下去邊一條先，去咗。等下先啊，因為我都要同阿 Leo 啊講一講去邊一條先。啊，是但去一條先啦，唔緊要噶。 兩條要去曬啦。 係啊，兩條都去曬啦，即係我驚個次序唔同咗啫。不過唔緊要，到時咪好容易明嘅呢條片。大聲少少。 我仲有問題啊！我入去啊，我啲仔入去啦，就話我哋佔中啲人。係 啊，係啊。越嚟越多人上嚟，你有計劃嘅包圍，即係今次9/28/9/28，你個做嘅應該高手。 係啊，而家唔係啊嘛，大佬，而家直情係暴力啊嘛。 咁佢就要抹掉。 喂，大佬啊，九殺千祈唔好挨咁近啦，話拉一個就話我哋佔中有份㗎啦。 我哋要立法。 阿姐，阿姐。冇學生啊，裏面啊，學生冇入去啊，好亂嗌啦！ 嗰啲唔係學生嚟嘅咩？ 唔係學生嚟噶，搞事嘅咋？ 姐，信我啦，姐，好亂嗌，姐， 偷拍一個照嘅， 我會。 佢係咩人馬？我梗 係 知啦。 好亂嗌啊，佢咯。你有料入咗去啦，唔好喺度啦。 啊、好啦，呢條片咧，金鐘咧嗰陣時，嗱、啊、金鐘正確日子邊一日啊？唔知啊，因為咧其實咧啲類似啲咁嘅情況咧，譬如有人通知話，喂嗰邊要幫拖喎，嗰邊喂差人打人喎，有學生要俾支援喎。嗱、啊，啲佔依啲咁嘅佔中斗賊咧，就經常性會做呢啲噶啦，話喂冇事冇事冇事。嗱、啊，所以咧嗰陣時點解有咁多人受傷啊？俾差人拉咧，好多時都係因為呢啲咁嘅佔中斗賊去到。即係發放一啲假嘅消息， 搞事喎、 啊！搞事，跟住好啦，依家 縱火係搞事啊！真係， 依家要縱火搞事啦，咁好啦。嗱，頭先第一條片即係啱啱溝亂咗少少嘅兩條片。咁第一條片咧就係咧有個女士把聲咧就係話我哋要去立法會，學生有危險，然後郭兆傑啦。嗱，雖然嗱認到佢把聲咁，亦都咧我就係依家 call 翻 YouTube 嗰個片主嗰、那個啊嗰個備註嘅啫。然後郭兆傑咧就話冇學生喺裏邊，學生冇入去，唔好亂嗌啦。然後咧嗰位女士就話嗰啲唔係學生嚟咩？跟住咧另一個斗賊就講啦，唔係學生嚟噶，搞事噶咋咁？屌你老尾閪！咁即係點啊？你當撚咗嗰度嗰啲人全部係搞事分子？咁即係話同你哋佔中斗賊係完全唔同嘅。咁好啦， 佢話斗賊唔好行咁埋添。 係啊，跟住佢第二條片就話九賊唔好行埋先，跟住有途人啦，跟住有途人啦，係啊，跟住阿郭兆傑再講啦，阿姐信我哋啦，唔好亂嗌啦，阿姐，跟住途人咧，咁啊即係都有啲即係嗱，佢又話係途人，根本又有啲人咁啊跑緊過去幫拖嘅，當通嘅時嘅情況，然後咧咁啊大嗌啦，收皮啦郭兆傑，跟住阿郭兆傑話我會，然後咧。嗰位女士再講啦，佢哋係咩人我梗係知啦，咁樣跟住咧，嗰時就唔好去啦，你有料入咗去啦，唔好喺度啦，咁樣啊，咁樣即係話要有料先入得去噶，咩事咧究竟？嗱咁好啦，咁郭兆傑呢啲撚樣，佢喺佔中裏邊做得埋呢啲咁嘅嘢，仲有之前天琪俾人受審，佢哋去邊度？佢哋要鳩撚屎線，話你哋唔撚去劫獄。咁啊！依家好啦， 好啦，而家冇人劫獄啦。 依家有冇人去劫獄啊？ 最搞笑咧就係咧，喺香港咧有位尹兆堅咧，就話中國外交部同埋呢一個香港特區政府咧，就支援太少，就即係冇乜俾支援佢哋啦，就促請就外交部啊呢啲做多嘢啦。第一樣嘢咧最好笑就係、是。呢啲唔使去到外交層面啦。 唔係你首先你係咪即係諗住依家一國一制啫？ 係啦，嗱最好笑咧就係咧《基本法》第13条咧就講到好清楚嘅，就呢啲咁嘅嘢咧，呢啲叫做特區政府咧係可以跟住《基本法》咧就自行處理呢啲有關對外事務嘅。 哦， 係啦，咁呢個係《基本法》賦予嘅權利嚟嘅。嗱，咁啊《基本法》啊，咁而家即係尹兆堅。 不去，即係點樣講啊？有依個基本法一國兩制，你自己都不尊重一國兩制個兩制先，你又去爭取啲咩？ 係啊，應該首先喂佢用邊本護照過嚟先？依家佢係用大陸護照過嚟先，咁佢用香港特區護照噶啦，好明顯係咪先？ 係咯，咁應該係香港特區政府搞得啦呢啲事情。 啊 哦、所以我不明白為何他要找埋中國外交部。 他這一件事他不嬲都咁啦，戇鳩㗎啦。他依家戇鳩得到，屌你老母！2016年你哋就話要屌你譴責啲屌你老母旺角抌磚啊、放火啊嗰啲。 係啊，放火譴責暴力破壞 嚇暴力。咁依家依個你係去鳩？ 而家係日本政府嗱一個好文明啊，係咪先嗱？ 係啊， 日本當局。话佢系即系因为纵火 啊， 唔系呢一个抗争行为，当系纵火咁嘅嘢，系啦，唔当系，咁即系唔通系日本政府有错？ 唔系你首先，喂你过去做不够先，你一过去你咁你谂住过去抗争啊嘛，系嘛？ 同埋最好似呢個， 同埋你哋都不嬲，你哋都话要屌乜要依、這个负责翻自己个刑法噶嘛，咁依个咪啱咯？咁嗰邊縱火原來咁樣大鑊啦，你仲要去靖國神社嗰度，係咪先？ 係，同埋最好笑咧，就係你係即係有一句説話啦，夠做不如唔好做。你做呢一做件咁樣嘅事，其實 唔係啊，其實勁啊！依家單嘢 啊，係啦， 勁啊佢， 非常捉咗係勁啊！ 佢真係屌屌，佢喺呢個外國界直頭。 喂，但係不過咧，有一樣好笑啊！你試下上下咧啲咩大陸。網頁啊，新聞咧冇，我見唔到有提過呢件事喎。你試下上去咩百度咧，你梗係打郭兆傑三個字，冇、嗯。 但已經嗰邊個報道已經話中國人噶啦嘛，已經叫做 日本嗰度寫。 係啊，日本嗰度寫中國人啊嘛。係啊，你依家喂好老實，依家咁嘅時勢，突然之間有個中國人俾日本喺日本嗰邊扣留住。 仲要而家大陸而家貿易戰。特登喎，你記唔記得啊？安倍去北京幾隆重啊，歡迎佢咁樣去，你搞單咁嘅嘢喺度，啊，即係呢啲咪叫做本土唔撐，建制唔撐，大陸更加唔會撐。 係啊，跟住阿長毛佢哋咧，尋晚咧應該係嘛四五行動啊嘛，四個人加五個人，前後加埋九個人，四五行動就去咗禮拜。 啱啱好四加五咪九。 系啊，四加五咪九咯，加减数嚟啫嘛，佢永远唔会多过十个人嘅。屌你老，多过十个人就唔系叫四五行动，你知唔知啊？喂，你走去郭兆杰，走去日本放火，去靖国神社放火， 系啦，系放火， 拉捻咗。你啊，依家出嚟要求阿林郑，屌你乜要嗰边要去日本。即系交涉要求放人，屌你老喂！近嗰啲你唔撚理嘅，點解？初一嗰班你唔理嘅，屌你老母，走去庭嗰度聽下審啊，算夠數噶啦。 哦，當支持咗噶啦。 啊，嗰啲你唔撚爭取，屌釋放依家香港嗰班政治犯，啱唔啱先？喂，所以你話我哋加撚埋，你睇翻之前郭兆傑，屌你喺佔領嗰陣時，屌你老母做嘅嘢，依家你就算佢哋依家嗰啲咁嘅嘴臉。包括到依家都仲未撚承認之前佢哋對本土派或者相關嘅疑事嗰啲譴責，你仲未出嚟道歉，係咪先？你仲要攞出嚟做一個雙重嘅標準？喂， 佢哋做就得，人哋做就唔得。 喂，你哋做啊，大撚曬。 係啦，你哋放火都得。 啊，你哋放 去日本度放添嘅，仲要 啊， 咁就要夠 啊， 係啦，其他就唔得，雙重標準咯，大曬啦。 你尹兆堅仲有講過乜鬼嘢？唔知話呢個係咩深層角咩問題？我抄翻嗰個 post 先，屌你！ 深層角 係啊！佢話有少少嘢講嘅，我就唔記得佢鳩噏咗啲乜鳩嘢。 我就知道其中一個佢好似講到話咩點咩處理呢件事同埋處理阿華為公主件事咧，好唔同。 好唔同啊！係啊！佢話啊，我唔記得佢講乜鳩嘢嘅，佢係。他話呢個咩文咩心，我誒就唔會咁啊！呢個瞄瞄咗先，我慢慢抄翻嗰個出嚟先，我哋可以繼續再講其他嗰啲啊，郭兆傑嗰啲嘢噶，可以再講，係咪先？即係揾 咁就慢慢揾咯。 大家慢慢揾，我就後，因為我抹低咗好多啊嗰啲嘢，係咪先？ 唔係，最好笑咧就係咧，你而家華為公主單嘢咧，嗱、啊，即係好啦，多啊嗱，郭少傑中國人啊嘛， 係啊， 點解唔幫你？嗱，好簡單嘅其實件事，你諗下。嗱，我哋唔好話啊，即係唔好用陰謀論話華為公主手攞住幾多，即係對中國， 因為未開審咧，未知啊。 嗱，最重要嘅就係人哋大陸嗰度話，你話啊華為公主，即係話佢犯法，係咪？話美國話佢犯法，你喺加拿大嗰度捉，跟住仲要話，喂，又即係根據佢哋咁講啦，講到話咩鎖曬手扣嗰啲乜嘢，咁人哋係一個普通法嘅地方咧，就係咧有呢、這、一個即係當一開始係 presume 你 innocent 即係話你假定你係冇罪先嘅，咁你唔需要搞咁大鑊咁嘢啊嘛，咁同埋你表面證供，喂，佢哋。即係你話佢賣嘢俾伊拉克啊嗰啲咁嘅嘢，喂，嗰啲你係咪公開曬出嚟先嗰啲嘢？咁而家兩邊有得拗係咪？但係郭少傑嗰單唔同喎，你大佬自己影住喎，仲要係自己影住放火。 有冇睇過買空派人啊？ 未睇過。 你未睇過啊？ 係。 阿郭民輝做殺手咧，又要揾啊請阿張達明拍片嗰套咧，買空派人到最尾阿洪兄阿彪哥咪自己拍撚低自己冧友嗰條片，又斷到好撚正咯。依家郭兆杰咪好撚似阿洪兄阿彪哥咁樣，屌拍條片，屌你自己斷撚到正中火咯！哇，依啲報應嚟㗎，同你講。 係咯，喂，大佬，人哋阿華為公主話我冇啊，我冇，真係叫做你攞到證據，咁又告佢，跟住佢啊坐啦。喂，而家呢單嘢唔係喎， 影 係啦，自己影出嚟，仲要好型咁添。 最撚好笑，屌你老！喂，之前一晚就去飲酒去玩，又飲日本啤酒。 你即係廁所。 喂，最嬲笑俾人影啦埋相。喂，早一晚，郭兆傑撚嘢走撚咗去，唔撚知邊間居酒屋啦，飲啤酒啦， 好撚開心。 跟住又話要睇下，屌你乜嗰間廁所板有咩洗 公屋都變豪宅。 啊乜又 唔屌翻去？ 總之好撚開心咁遊撚完日本， 洗谷神器。 屌你老廿喂，唔撚夠24小時。之前就好開心咁由日本又飲啤酒又跳嚟咯，跟住之後又走撚咗去靖國神社嗰度中方行堂啦。你係咪飲撚大咗咧？其實跳嚟咯， 唔係仲要係呢嗱，即係講真，你咁嘅影法，即係之前你都好似同阿台長都講過啦，呢擺明係做 show 噶啦， 你擺明做 show 咯，喂， 但係做 show 唔會做到咁鬼蠢啊嘛， 你正常嚴敏華揸機，你到去俾人拉，你係咪應該暫時都，就算你唔拍，你都拍撚住埋去問啦。你屌你老set撚住個腳架，你喐都唔撚喐。喂，嗱，假設你有 set 腳架嘅，假設你有 set 腳架嘅，然後咁你可以你個人可以行埋去幫拖噶。咁你冇 set 腳架，你可能你手提機嘅，咁你都可以行埋去，你冇撚幫拖嘅。你係預撚咗啊？定係你到當其時呆撚咗咧？係咪先？咁依家屌大撚鑊噶嘛？你影響埋日後啲香港人 啊！ 即係首先你唔好講啲乜撚嘢，唉！屌你老咩係咪泛民啊？係咪佔中斗賊依啲嘢先啊？屌你老母！你害撚埋其他香港人啊嘛！大佬分分鐘 咪咯！你睇下點解？ 屌你依家風頭火勢一鳩，屌你個特區護照以後要去日本要簽證或者屌你老母咁點搞啊？ 哇！同埋你諗下一樣嘢啊，即係呢啲係個形象啊！即係點解咁啲人啲女仔咁驚去印度？系咪？你一開始已經即係覺得佢係強姦之都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之前香港人都好驚去菲律賓，就係因為驚呢咁嘅嘢。咁調翻轉我哋香港人，亦都好驚，亦都好驚嗰啲乜鬼叫做南亞人，因為之前有好多叫罪案係南亞裔整出嚟啊嘛。咁即係有咁錯覺。喂，大佬，而家個香港人過去， 喂，中國人好撚在中國人。好撚咗佢日本嗰邊報係報中國人啫，好啲，撚住。 我驚遲啲上 call 嘅時候咧，清清楚楚寫到明香港咁啊，真係 咁賴嘢咯，都冇辦法噶啦。咁係大鑊噶喎，依家幾多個小小事啊？拋咗，仲拋緊係嘛？ 依家。 因為我頭先問都，我喺 Facebook 問一問咋，因為我唔撚知放翻出嚟未啊？ 未啊， 仲未放出嚟。 話咪就係話咯，日本警方可能告佢縱火啊嘛，話最高刑罰係呢一個終身監禁啊嘛。咁我諗唔會終身監禁嘅， 因為呢個係郭兆傑。屌你老母！就算你屌你老母，你就算嗰陣想當年阿陳旭祥嗰啲屌嘢，都係覺得佢係死得唔撚抵嘅。如果依個郭兆傑真係死得抵呢次， 屌你老味，呢啲真係報應嚟嘅，真係唔該曬，真係唔好做啦，埋你傷天害理嘅事。屌你老味，最高刑罰終身監禁。 有冇睇到啊？有啊。 係啊。 係啊。 依家開始啊，真係。 係佢終身監禁好啊，唔好搞到我哋香港人過唔到澳，過唔到呢一個日本先。 係啊，唔好屌你乜最。最多人關心你，唔好害到我。你個本有問題，大佬一定入你哋數啊！喂，到時你哋真係影響。 喂，你諗下，之前仲喺度擔心緊阿華為公主有呢一個咁多本香港特區護照，都已經驚緊，哇！會唔會即係取消咗？即係可能遲啲搞到又要攞好多簽證啊，又剩。哇！你而家仲要搞單咁嘅嘢，日本。香港人最喜歡就是日本啦。 係啦，啱啱好啊，嗱，啱啱有報道呢個英明蘋果啊，係啊，咁啊標題嚟嘅啫，咁啊有網友 post 出嚟啦，就係做過勇敢中國人，亂咁縱火失曬魂，我為你擔心，你話我黐緊終身監禁，呢個神區啱啱 我唔明白點解會覺得咧喺出面咧燒一個假嘅神主牌。即係都唔係本身阿東條英機入邊嗰個神主牌，阿神主牌啊，記住嚇，會有乜嘢？ 喂，咁其實東條英機有個神主牌喺裏面嘅， 有啊，嗰啲甲級戰犯，即係大陸嗰邊， 因為全部喺戰爭有犧牲嘅，全部都供奉咗喺 嗰啲，係 supposing 係嘅， 全部噶嘛，包括日俄戰爭嗰啲， 過咗某一個年代開始係， 我 印象中好似係。 總之是戇鳩啊！成單嘢，屌你老尾，黐線嘅真係。郭兆傑在日示威，或被判終身監禁。咁啊， 咁啊，始終我哋嗱日本嗰邊咧就同香港嗰啲唔同嘅，日本係行緊呢個大陸法 continental law， 我哋係行緊 common law 嘅。咁我係啊，日本嗰只係即係咪都即係叫做唔好話捉咗你先嘅，即係你要 prove 你自己冇罪咯，類似咁。 哦，咁樣㗎，原來 係啦，有啲地方係咁㗎。 哦。 你而家台灣都係咁樣噶，台灣同大陸係差唔多噶，係我哋香港行英美嗰只噶嘛， 哦， 所以就一早就話咗假定你冇罪先嘅，但係不過日本嗰邊啊唔係嘅， 證據確鑿喎真係， 仲要咁燒 唔係你依家 咩檢察官點樣判咯？ 依家你爭在係點樣告佢喎？依家其實真係上升到政治層面嘅會係， 咁呢個係雙向嘅，如果。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又或者上面嘅大陸政府乜都唔做嘅話，咁啊唔係政治層面嘅啦。咁樣純粹係一個人過去燒完， 咁依家你共黨，屌你共黨佔中斗殺長阿郭生，你應該都要尋求呢個中共去解救你啦。阿尹兆堅都已經講咗喂你特區政府有冇嘢講啊？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你又唔可以怪特區政府同，即係特區政府做唔到嘢。咁你真係證據確鑿喺嗰度，真係放火喎、啊！而家你抗爭行為可以好多種，你自己本身係反對暴力、反對放火嘅， 同埋你都預咗拍片咯。咁你即係你都諗住係承擔咗所有責任，你咪咧學佔中三子同埋嗰幾個啊！屌你老母，依家係褪太喺法庭嗰度，屌你老尾閪！你哋屌你老母，真係逢係有個佔中撚住嗰啲撚樣都係咁撚樣，你冇褪太啊！依家 係咯， 你招撚咗佢啦，係咪先？屌最撚興噶啦！你屌你老母，嗰陣時啲左膠成日屌鳩我哋噶嘛？喂！又 話你哋要出嚟就要啊，係啦，就要承擔責任， 承擔責任咯？點解唔係承擔責任依家？你而家承擔責任咯，你一係就蒙面，你又唔撚蒙面，你又戇鳩，嗰陣時成日屌鳩我哋蒙面，你而家你蒙面咪唔係斷到咁撚硬咯，係咪咁撚戇鳩啊？依家你，屌你老尾係喂抵死嘅，依家真係你睇撚翻，屌你老都唔撚使去篤灰，喂依、這個撚樣係朝頭早帶人去篤灰。篤去入去營區守啲義士，哎呀呢張嗱喂，唔好誤會啊，佢有著褲啊，同埋佢唔係自焚緊啊，角度問題。 喂，唔係可能因為呢樣嘢，因為佢篤灰有功喎，可能會幫佢，佢篤灰有功。 係啊， 可能因為咁樣喂。 喂，如果你係咩嘅，你咪同阿林鄭政府啊，同大陸政府講，呢條友 嗰陣時佔中，當時篤灰過， 屌有功㗎呢條友，你救佢啦！你中聯辦你過去炸炸立呢條友， 外交部，呢條友做唔到嘢呢啲就 唔係啊！郭兆，哎呀 ，sorry， 哎呀，嘣一聲可能，喂，唔係啊！郭兆傑嗰陣時，屌你老母咁容易拉緊到人㗎， 系咪先？朝头早斗擦带埋人认埋人系啊，呢、這个 系督灰长， 屌你老督灰长嚟噶，大佬。喂， 所以有功啊！喂，其实喂咁样谂，可能有机会甩得翻， 系咪先？ 有功有功劳。 喂，所以依家你郭兆杰，你喺日本坐唔坐监都死噶，你唔坐监一定系鬼，屌你老母，系咪先？你唔坐监一定系鬼啦。 诶、欸， 无啦啦做啲咁嘅嘢，喂，无啦啦做啲咁嘅嘢，日本都放过你，喂！以你哋泛民嘅逻辑，你哋一定系鬼嚟嘅， 好暴力噶！佢哋记住啊！ 屌你轻判都系鬼啊！屌你老尾！依家讲捻到明，系啊，讲到明捻捻埋私怨，屌鸠你个捻样啊！依家喂，即嗱，咪捻话，咪捻话鸠啊！依家屌人哋抛捻紧，人哋喺日本抛紧臭格，屌你！你喺香港讲唔捻嗱唔捻紧要，如果万一佢咁捻好彩，咁捻好彩肯上嚟啊，放翻出嚟。啊！咁我邀请佢上嚟我哋节目，屌讲解一次今次抗争个理念，同埋可以上嚟倾下。 可能我哋错啊嘛，佢纠正翻我。 系啊，你话纠正翻我哋，屌你老，点解要去靖国神社嗰度？屌你老，着条虾肉色裤去放火啊！屌你老， 我以为冇着裤嘅，初 我以为 I love you boys 啊，虾肉色单车裤啊，屌你老，系咪先？即系屌你咯咩？喂，冇捻办法啊！你屌你咯，你啲仇家嚟噶嘛？同我哋屌你仇家打靶嘅， 所以咧仇家咧就应该唔会上嚟我哋嗰度噶啦，算啦。 哎，唔系啊！咁你屌你喂你 D 18都邀请啊堂主封烟同埋啊林康正，屌你老母上去做嘉宾啦，系咪先？ 系， 我哋都可以屌你老母做一个泛民嘅桥梁噶，你咪上嚟咯，睇下 算吧啦。之前教主够谂住搞个论坛啦， 系咪先？ 你话陈建康唔上嚟就预咗嘅，咁但系不过话反政府嘛，咁点解反对派都唔上嚟啊？ 系啊， 想搞个论坛，即系揾阿冯点基嗰次啊，揾埋阿李卓仁。 我知嗰次想搞论坛，跟住推咗啊嘛，阿李卓仁嗰啲， 咪咯。 即系咁啊！你话上 D 18做嘉宾嗰啲，咁有啲咩嘢？咁有啲人梗系屌到好得痕啦。咁我亦都好讲，喂你哋， 喂而家帮佢哋戴光环喎。 你咁嗱，哇哇！冇嘢冇嘢冇喺镜头，我有啲嘢吓一吓我哋，有人万计吓亲，咁咧惊一惊添，惊，咁咧有人攞啲枪出嚟，我哋惊一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先。嗱咁就扑街讲到边度啊？头先 讲紧上 D 一八， 系啊，喂，咁你哋上 D 一八嗱，其实我冇捻听佢哋两个条片嘅，咁我去分析，我去講啊，即係話搞撚錯啊！你冇撚聽，屌你都冇撚聽過，冇撚睇過，咁噏乜撚嘢咧？咁發覺佬你喺度，唔撚公平。喂，好撚簡單，長久以嚟，屌 D 一八都屌你同我哋，屌你都乜敵人嚟㗎啦！你去撚得敵陣，係咪應該好撚似屌你老尾阿張飛咁，屌取人首級翻轉頭咁撚樣翻嚟咁，我就啊冇撚係咪先？ 係啦，最緊要林康正又咪冇咁嘅實力， 係咪先？唔緊要。咁依家出嚟个效果就肯定唔系啊嘛，系咪先？ 俾阿李慧玲， 咁我 即系做主场咯。 我唔清楚 主场噶啦， 你上得去就得，只可以屌咗得一个屌实佢嘅理由。咁可能阿堂主嗰啲读书人啦，系咪先？咁可能讲嘢圆滑啲啦。咁我唔知啊。咁如果俾我你晒请我上去，我唔捻屌你老母，屌捻到你开花。啱唔啱先？ 啱啊！所以 你上去把撚啊，仲要 唔係？其實本身上去，仲要 親身上去添。 係啦，其實本身就即係點樣講咧？好簡單嘅啫。點解佢哋唔上嚟我哋嗰度咧？點解要我哋上去佢嗰度？ 喂，咁啊公平啲啊！ 係啦，不如請下佢哋揾個過嚟，即係 傾 下偈啊！ 傾 下偈啊嘛， 係咪先？ 況且呢度又冇咩無黨無派嘅 啊！ 佢哋嗰度都 冇啊，無黨無派。 係真係無黨無派喎！呢度係咪先？你睇下鬱敏會客室。请 系啊，请乜都得噶，我哋 Dream Bear 都请到啦 ，Dream Bear 请到 ，Dream Bear 摆到明系亲共共到飞起添噶啦。 睇下先，如果郭兆杰冇事啦，邀请佢上嚟先。 应该啊，或者我哋讲错，或者我哋唔了解，或者 邀请下，唔系如果冇事就邀请佢上嚟啊？点解？屌你点 解 日本会？唔系点解入？点解督捻完灰日本会放过你咧？系咪你屌收捻咗共产党钱咧？会唔会系咁样样咧？ 诶，啲纯粹猜测嚟嘅啫，或者佢有另外啲原因 咯。我一定话你呢啲噶，系咪先？ 唔係本應點解一路唔撚講你啫？冇人認識你啊嘛，一路 而家識啦，而家全世界識啦。 屌你老母，一路以嚟費撚事講鳩你，點解啫？冇人認識啊嘛，依家咪屌你老母閪，攞撚翻出嚟講咯。以前啲嘢都係抵撚死，認撚住呢個撚樣，留意住事態發展，必要時啊，屌有日本嗰啲啊，屌唔係識日本嗰啲啊，佢日本差唔多佢一撞，屌你老尾啲撚樣篤灰，係咪先？ 我又想知道佢。應該下星期一就應該會上庭嗰啲啦， 未知啊！你始終你 今日禮 因為都要睇睇佢，因為唔知喂，因為你正常你香港嚟嘅，你四廿八小時一定要咩嘅，除非你好撚重犯啫嘛。咁但係其實依家都好撚 係啊，放火喎，縱火喎，大佬。 哇！我 真係我話俾你知啊，你諗翻起啊，即係佢哋叫嘅佔中啦嚇，即係預格啦。咁耐嘢有冇一單？有冇放火啊？冇話縱火， 佢哋冇啊嘛。 佢哋覺得因為係呢個叫做極度暴力啊嘛。 但係放個袋住個煙霧餅都屌都俾你哋譴責啊嘛。 係啦，因為佢哋覺得係極度呢一個暴力啊嘛呢樣嘢。 喂，嗰啲你就長期國藉。 而家你睇咁樣燒嘢法，你話係唔係 一定係啦？都係斷得正我飆哥。斷撚正咗噶啦，爭在你點同法官大人求情啫嘛，依家係咁樣樣咯。 唔係，我有諗下，如果你唔話係放火可以，你唔話係縱火係放火，你可以點樣？你可以點樣？ 喂，同埋你要知道嗰個係中國人，即係再講勁啲啊！屌你老母閪，再講緊埋嗰個屌依家世界局勢啦！屌拉撚到嗱，佢益你一個兆字，講撚到你影響埋個世界局勢啦！喂，日本你覺得親美國定親大陸啊？ 好明顯，而家就你問佢啊，佢可能覺得親大陸 屌你老母嚟緊，屌你老美國佬都買150架 F-35俾佢用啊！屌你！ 唔係日本好似話有同華為唔知搞樣嘢。 冇啦，有啲有啲嗰啲通訊嘅站咧，即係 5G 嗰啲咧，已經開始轉第二啲公司啦。係 啦，話日本已經話唔用， 係咪先？喂，咁呢個時間有個中國人喺我日本搞事，然後你又扣撚咗個兩個加拿大人，扣撚咗兩個加拿大人喺大陸，咁跟住日本又有個中國人喺嗰邊搞事，又扣撚住咗，有冇咁撚快放翻出嚟啊？ 仲要佢嗰只 老味真係～好笑 嗱，仲要咧，我覺得最好笑咧就係咧，扣住嗰兩個加拿大人咧，係一個係危害國家咩安全，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咩前女友，管唔知話咩嗰個，即係話組織啊嗰啲乜嘢。 我唔記得非法組織嗰啲啦，係 啦係啦係啦。 嗱咁嗱，陣間我哋再整理一下呢啲資料，咁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揾埋尹兆堅嗰啲講乜鳩嘢出嚟先，屌陣間我哋即係之後都會再講下，睇下有時間講埋其他嘢。